好，師兄本土筆記，咁啊，今個禮拜又嚟啦。咁啊，其實今個禮拜咧，喺呢個本地波嚟講咧，起碼都相當之強啊。咁就因為咧，就有兩場啊，都係圍繞住四強，即係被外間認為咧，應該係頭四嘅球隊就互相廝殺。一場咧就係呢個傑志對東方，另外一場咧就係太陽飛馬就對南華嘅。咁我哋今日呢個筆記呢，主要就係會講返呢兩場嘅賽事。咁我哋首先睇睇傑志對東方嘅場賽事先啦，因為傑志嚟緊呢就係、應該就係我哋呢個節目出街嗰陣時呢，咁就係會打亞協嘅賽事呀，咁就係傑志會對亞里費德呀，如果冇記錯個名，咁呢就所以去到即係傑志第一次入八強啦，咁所以球隊都相對比較重視。咁呢場對東方當然亦都係一場硬仗，咁就咧，但係都會出翻一啲即係喺亞協嗰度咧，應該都唔會出場嘅球員，譬如巴倫古素啊、安基斯啊、林柱基啊呢啲球員咧，都係悉數嘅上陣。咁就東方方面啦，咁就大家都知道啦，咁就係佢哋嗰個組軍嚟講咧，好多都係一啲都曾經打過強隊，咁但係年紀都開始稍微大啦、偏大啦嘅球員，例如就講到外援啦，有幾位來自屯門嘅，譬如中堅嘅比圖，防守中場嘅迪高，咁就另外就大埔嘅中堅基頓啦，另外前面就打個南華、打個飛馬嘅伊達，咁就再另外就係、打個神希，亦都係打過流浪嘅基奧雲尼，咁就另外新加入即係第一次喺香港見到嘅就係個龍門保羅，就係組成咗咧呢個東方嘅外援嘅陣勢，佢全部都係巴西球員嚟嘅。咁就至於喺嗰、那個華人嗰方面咧，首先就第一就南華文比德啦嚇，咁、就另外咧就會係傑志嘅堪比仔啦，即係鄭少偉啦，另外就係呢個梁子俊啦，咁再加埋梁國威啊，仲有就係謝敏榮啊呢啲球員，咁就另外呢就有幾個球員亦都係響之前東方響越組嗰時都係幫佢打升班，譬如世榮、梁志榮啊、李思明啊呢啲球員啦，再加埋最特別就係一個咧，原本就已經係退休㗎啦，咁啊做消防員，咁但係今年咧就唔知點解佢自己決定咧，咁就唔做消防啦，咁啊決定就復出，咁就係姚學文，咁咧亦都係加盟咗東方嘅。咁啊，另外亦都有劉煉日啦，咁啊亦都係由舊年流浪，今年就轉投東方。其實睇翻佢哋嘅班底咧，基本上就都幾實正嘅。咁啊，但係你一聽個班底，首先有幾個問題啦。第一就係球員年紀就偏大，咁就咧就佢哋嘅體能咧就可能爭啲，即係要打一啲好即係好多走動嘅波咧，就會比較困難。似乎佢哋呢隊波咧都係所謂嗰啲叫陣地戰咧，就比較啱打啲。即係打位啊，唔使走咁多啊，呢一類咧，咁就會啱比較啱東方多少少。咁就另外啦，第二就係上腳球員就好多啊。咁因為頭先我都冇提及啦，李海強啦，亦都係加盟咗東方啦。嗱，你可以試想下李海強加伊達兩個都係要揸住個波咧，即係自己係去做波嘅，成日一定要上腳嘅。咁就另外就前面基奧雲尼其實都係好類似呢一類咁嘅球員，咁就所以咧就呢隊波即係總體我會一睇呢個人腳咧，即係感覺到呢隊波就會係個速度或者係嗰個用波嗰個嘅節奏係會比較慢啲啊，會比較慢啲。咁啊，講翻傑志啦，咁啊呢場波咧，咁就有幾個球員表現唔錯，林柱基係變得相當好呢場波。佢今場波就因為高文就代替咗林家偉啦，林家偉就休息，咁啊後備出場嘅啫。咁就所以高文就拍住黃楊咧，就兩個鬥得後啲，咁就林柱基就打前一格咁上下嘅。咁啊林柱基表現好好啊，即係呢場波嚇。 咁啊前場嚟講咧，即係經常插入去禁區都有一定嘅威脅。係呢個球員真係今年嚟講個狀態同埋嗰個嘅表現咧，係比舊年嘅進步好多。咁啊呢個所以呢個球員咧嚟緊都一定要留意下。咁就另外啦，呢場波嚟講，其實上半場嚟計咧，東方都仲頂得住嘅，東方仲頂得住。咁就個我諗個陣容上好大嘅問題就係、中場嗰度啦，咁就因為佢就打4-5-1嘅，咁就首先就係、我五個中場咧，最主要就係呢、這個伊達啦，另外就謝敏榮啦，跟住就迪高啦、劉連日啦，加埋梁子俊。咁啊，梁子俊個右手邊就冇乜大問題嘅，即係都拉到即係、就是、拉闊到球隊嗰個嘅進攻嘅闊度。咁就迪高、劉連日嗰度亦都冇問題嘅，即係佢嗰個防守中場。但係我諗最大問題就係講翻伊達同埋謝敏榮嗰度啦。咁啊，伊達其實呢場波就有傳話係有啲傷嘅，咁啊亦都係去打到中間上半場30多分鐘就已經換走，咁就好坦白講啦，換走埋伊達之下咧，成條中場就冇人分波嘅，咁啊你謝敏榮就根本唔係嗰回事，換入嚟嘅鄭少偉亦都唔係嗰樣嘢，因為鄭少偉佢係喺邊路嗰度去波，同埋咧佢唔係一啲中場指揮官嘅材料。謝敏榮又更加唔係，佢連嗰個體能啊本身都有啲問題，咁就所以咧，即係成隊東方嚟講咧，就五個球員咧根本就冇一個球員咧係會係會俾到波嘅，咁啊呢樣就好大件事，咁啊所以就同埋好坦白講，傑志嘅比賽都係俾傑志攞好多嘅 possession 噶啦。咁啊，但係手上半場嚟講都叫做頂得下嘅。咁啊，後半場即係後場嚟講就總體都可以嘅。阿世榮都雖然都久休復出，但係都表現都幾好。反而就傑志嚟講呢場波就上半場嘅前場係有啲失色嘅，即係譬如講安基斯就好多時入到去中間就好難搞啦嚇。佐迪上半場就表現就麻麻地，似乎就直情係感覺上，咦，好似冇踢冇足個場咁嘅。咁啊，但係咧就好彩啦，咁啊有一球波就斬埋去上半場尾段噶啦。咁就巴倫古素即係涉埋去一頂，咁咧就應該就省到少少比圖咧。咁就係、是、去到龍門口就保羅啊，呢、這個東方龍門保羅咧就一拍，咁啊點知將波拍埋入網。咁就呢個波其實我就覺得保羅就應該以佢嘅能力同埋個波嚟講咧，正常嚟講就應該可以拍到出底線嘅。咁但係唔知點解佢就可能反應慢咗少少，落地一慢起上嚟咧，咁就連個波都拍埋入網。咁就所以同埋咧睇到呢個龍門保羅就似乎佢個反應係偏慢偏慢咗啲。好似就總係個霸氣同埋殺氣就完全唔夠，身材就好好嘅呢個龍門，咁但係咧真係個反應就相當之普通，咁啊似乎咁但係好遺憾，東方嘅後備龍門叫李航浩，咁啊李航浩自從佢幾年前喺大埔加盟飛馬之後咧，咁就向飛馬變好曳，咁就所以咧雖然佢後尾重投大埔咧，但係依然信心同埋響接一啲嘅地波上面咧，都仍然係變得唔好嘅，咁啊所以話咧就係、是、嗰個東方嘅嗰、那個防個龍門位嚟講咧，除非保羅有好大嘅改善，否則暫時嚟講咧都係好危險、好問水。咁同埋咧，東方我就覺得有幾個個陣容上面咧都有啲斟酌嘅。咁啊，第一件事啦，我唔知係狀態定點啦。世榮係即係 OK 嘅，打得呢場波算 OK 嘅。咁啊，但係有黃展雄喺度叫做當打，咁啊點解唔用翻黃展雄打翻左閘咧？呢樣就好有疑問，因為梁志榮其實兩三年前喺傑志退休之後咧，其實都已經睇到佢嘅體能都已經七七八八嘅啦。咁啊，雖然佢今年即係叫復出，但係始終都係爭啲嘅，始終都係話。咁啊，呢個尤其是下半場就睇到啦，因為東方即係年紀嘅偏大啦，咁所以咧部分球員咧就嗰個體能咧係有啲問題嘅，即係譬如劉連日啦、阿謝敏榮啊呢啲咧，或者係阿世榮啊呢啲咧，都係佢嗰個體能去到下半場咧都已經係剛剛地嘅，咁就所以咧就 都會影響啲隊波嘅發揮。咁啊，另外李海強啦，我唔知係咪狀態嘅問題啦，因為呢場波有後備嘅，咁啊但係冇出，咁啊反而成條中場線咧，即係當阿伊達受傷出場之後咧，咁啊變咗成條中場咧係冇人交波嘅，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亦都冇一啲咧。即係罰球嘅殺著，雖然臨尾有一球咧，即係當傑志跟手博多十二碼啦，咁啊阿梁國威咧就將阿呢個丹尼咁就撞跌咗，咁呢個波係十二碼嘅。之後咧，其實東方係有翻啲攻勢嘅，咁啊東方有幾下啦，基奧雲尼咧就 miss 咗三嘢，咁啊第一嘢就係呢個越位咧，即係佢因為企咗越位位，咁就咧係炸烏。第二球就梁子俊罰球，罰球一射就中眉，中眉之後個波落咗去基奧雲尼個頭，一頂烏埋心，一頂埋去咧，以為就遠處就應該咧就應聲入嘅，點知係頂斜咗。第三球啊仲離奇，呢、這個波就應該係按咗角球就罰球啄埋去，咁跟住中間混亂之下咧，個波咧就落咗去基奧雲尼，大約係六碼點，就完全冇人睇，大約左附少少，咁就一射左腳咧就。空門咁計㗎啦，咁啊點知咧就唔知射咗喺邊度啊，射歪曬。咁啊其實基奧雲尼呢個球員咧，好坦白講，佢就有腳法嘅，佢一個人都可以做到嘢。咁但係好坦白，我就覺得起碼擺翻一個即係走動多啲嘅球員拉空基奧雲尼咧，即係令到基奧雲尼有位咧，咁就會好搞啲。否則咧，要佢自己一個人做咁多嘢咧。就似乎就比較困難啦，相對嚟講，咁所以其實你話東方呢幾場呢兩場波表現啦，對屯門嗰場冇講啦，但係都贏得好辛苦啊，好似咁就所以對住傑志啊，更加係一球都入唔到。咁啊，傑志嗰方面就下半場就叫做正常發揮啦，咁啊下半段就盧君怡亦都出翻嚟，咁但係就似乎狀態就嚴重不足啊，咁啊。對喺亞協嘅比賽，佢究竟打成點呢？我就真係有啲疑問嘅，有啲疑問。至於中場嗰方面，就高文同黃洋，黃洋就自從即係高美斯去教之後咧，似乎佢嗰個表現就冇咁搶眼，咁但係都叫做可以啦嚇。咁後防嚟講就可以啦，叫一般可以啦。咁就有啲朋友就話。即係傑志嘅後防弱咗喎，咁就始終都係因為今年嘅打法有啲唔同，個前場緊逼就做得多咗，咁究竟又會唔會即係喺後半段個體能上係有啲驟忌咧？咁因為似乎今年傑志喺嗰個逼搶上面咧就做得比上年係積極好多，咁但係呢種逼搶咧就唔能夠逼到九十分鐘嘅，咁就似乎。今年列斯奧就可能暫時睇住弱咗少少，咁但係龍門郭建橋就表現又好啲，咁就因為我就始終上年已經講㗎啦，呢個龍門其實就點都好過王振鵬嘅，講真，以正選位嚟講就應該郭建橋咧就應該要打翻多打多啲正選咧就比較合理啲嘅啊，咁啊總體呢場波咧就3-0，咁就。東方仲有好多嘢要改善啦，即係似乎喺個人腳上啦，真係似乎欠缺咗一啲即係願意走動嘅一啲後生，即係尤其是前場就真係非常之大件事。咁就截至嚟講就我相信就呢兩場波啦，咁就都叫做交到水準啦。巴良古素係一個好好嘅球員啊，睇出嚟好好嘅球員。除咗係把握力有時爭啲之外咧，其他環節上啊，咁我哋都好滿意噶啦。咁就要再希望傑志喺嚟緊嘅亞協啊，即係禮拜二嘅時候，即係我哋啱啱開波桑錄音同埋出街嘅時間咧，咁就都希望收到好消息啦，係嘛？希望就入到四強咧，咁啊仲正係嘛？都希望吸引到一啲觀眾去入場支持啊！咁啊，呢場波就咁樣啦，咁啊叫做傑志嘅魔鬼賽程第一關就過咗咯噃。啊，我哋跟住就會講另外一場賽事嘅。好，咁另外一場咧就係、是、太陽飛馬對南華啦，就喺禮拜六嘅5:30打嘅。咁啊，呢場波嚟講，當然就相當之即係戲碼相當強勁啦。太陽飛馬第一場對愉園可以話係即係頭嗰十分鐘打得好精彩。 咁啊，南華就上一場其實就都好好彩啊，臨尾咧咁啊3-2贏咗南區。咁啊，但係呢場波嚟講，其實就第一件事啦，即係講翻太陽飛馬就出咗個外籍嘅龍門就史高域，咁就後防就施殺加摩域治，中場就麥寶美，前面擺翻個拉斯石，咁就其實基本上都係預咗係要守嘅，其實啊。即係陳志康啊 ，Cowboy 都預咗係打先球穩手，然之後咧再作攻擊嘅。咁但係成件事就出事咧，即係就係、是、來自咗個外籍嘅龍士高域，因為佢好早第一球波咧，咁就我就唔知點解，咁就個波咧就基本上佢係即係個波落到佢嘅腳嗰度啦，咁就應該正常咧，估佢就應該第一時間就轉線咧。咁就係轉邊啦，轉邊就俾波就好簡單啦。咁啊，但係唔知點解佢係次次咧都唔踢，即係次次都唔俾，係都要 hold 多一兩腳。咁啊，結果咧，咁啊巴里逼到埋嚟咧，咁啊結果咧就即係匆忙之間就將波俾錯，俾咗迪亞高。迪亞高輕鬆一過過咗阿摩維治之後就單刀。咁就咧就射咗入去，咁啊呢個波嚟講啊，史高域就一定係孭曬噶啦，呢個波嚇冇得傾。咁啊講翻呢個龍門咧，好坦白講就睇個身形咧就真係唔係好有霸氣，即係龍門即係作為龍門嚟講咧，佢啊偏係矮，同埋咧就瘦啲啊瘦啲，即係唔係好夠大隻。咁啊，其實除咗呢球波之外咧，其實佢第二個波都係輸佢嘅。其實咧，呢個波係角球斬出嚟啦，咁就其實當中已經係有飛馬嘅後衞咧，咁就頂住嘅。咁啊，但係佢自己咧，雖然執話綠馬，即係主咗話個波係綠馬點，咁但係咧佢一飛出嚟咧，即係想接個波就完全波皮都摸唔到嘅。咁啊，結果就俾阿迪亞高喺遠處就搞掂。呢兩個波其實都睇到呢個龍門咧，真係真係認真麻麻地。同埋有一樣嘢我就好唔中意咧，就係佢咧就佢好多時即係有啲球員就回傳翻嚟啦，或者係去到地波，佢就次次都唔執起嘅喎，係要等到對方埋嚟咧，咁就先至去執起嘅。嗱呢樣嘢我覺得好冒險嘅，其實講真嚇。即係可能有一個球員可能突然間變速一快搶到佢個波咧，咁就成件事就瀨嘢噶啦。咁所以呢個龍門嚟講就我諗，即係第一就身材麻麻地啦，第二就個心態上嚟講咧，我覺得就都需要調整，即係有啲好似唔係好睇得起，即係對手嘅前鋒球員咁樣，呢樣嘢就真係唔係幾好啊。咁啊呢場波其實基本上南華嗰三個入球，兩球就龍門送嘅。一球咧就十二碼，咁、那個十二碼就冇辦法啦，咁因為個波鏟即係鏟停咗，即係摩域治即係閂到個波，咁但係個波咧就停翻喺自己嘅身邊咧，隻手咧就墊到個波，咁就冇計，因為太明顯，咁就係十二碼噶啦呢個波。咁但係我諗南華去講翻南華嗰方面咧，好大嘅問題就係佢今場波出嘅陣容出咗個咧南韓仔嘅叫高成敏啊，如果冇記錯嚇，咁就南韓仔，咁就呢個37號嘅中堅，我就真係好唔明白喺一場即係都叫做對住強隊嘅賽事，除非亞教練張寶春對呢個南韓嘅球員嗰、那個能力嚇、都睇得好高，咁就可以足以代替到即係平時拍開拍熟嘅祖兒，咁啊，但係好明顯啦，呢、這個球員咧。有我諗有兩三球波啦，都完全頂唔到拉斯石嘅。咁當然拉斯石佢嗰個嘅能力係相當之高嘅。咁呢場波都睇到佢個頭槌嘅威力、高空嘅威力係相當之犀利。咁亦都係停到個波啦，同上場一樣啦。亦都雖然速度就爭少少咁，但係咧呢、這個球員個衝刺力係相當之強，完全係將咧即係南華嘅一對中路首將謝家強。以及另外嗰個南韓嘅球員咧，就完全將佢咧就係、是、搞掂啊！咁就即係第一啦，那個南韓仔，我覺得就係張寶春就真係冇乜理由喺呢啲咁嘅環境出一個只係上場打咗都可能得咗10-20分鐘嘅球員，咁啊真係呢個就真係好令人拗頭，因為早已下半場又入翻嚟嘅， 可能就我懷疑早已係唔係呢個即係受傷啦，咁但係又唔似，咁不過咧早已都有一球都係要咩嘅，即係下半場嗰陣時，咁就係輸咗球，又係輸早已嘅某程度上嚇，即係頭槌頂唔住阿拉斯石，咁就呢場波就當然我覺得最佳球員除咗拉斯石之外咧，飛馬嘅谷盈智係都係打得相當好，其實成場波嚟講兩隊波咧，即係上半場因為史高域嘅出錯而令到成兩隊波咧係變咗係有啲hold 唔停個波啊 ，hold 唔停個波，咁就變咗就巔峯鬥狂龍咧，就響即係幾分鐘裏面咧就整咗一個好大嘅比數。嗱呢啲比賽咧就好睇就好睇嘅，即係好精彩好刺激。咁但係個問題，佢嘅即係啲入球就偏向水準都係偏低少少啊，即係所以就精彩，但係水準咧就真係低啲，係嘛？咁就谷盈智打得好嘅，即係頭先已經要講谷盈智，就係話佢係唯一一個啊，就係、是、可以響即係呢兩隊即係廿幾個入邊，響嗰段時間仲可以 hold 到個波咧，係 hold 得比較好，同埋節奏控制得比較好嘅球員。咁啊，當然啦，谷盈智人就矮矮，但係都有一個入球都係頭槌嘅。咁、那個波就一定係個南韓仔中堅完全孭唔到個位之下咧，咁就俾谷盈智咁就頂入嘅。咁好明顯睇到，其實呢場波咁多頭槌入波咧，即係南華嘅中路首將嗰個高空波迎接咧，係有啲問題，因為好多波即係嗰幾球波，其實咧兩邊咁樣斬埋嚟，咁就呢方面我諗啊，張寶春都要研究一下，究竟即係點解會咁樣啦？呢幾場波嚇，好咁就另外啦，唔好意思啊，咁另外咧就我想講就係南華前線啦，巴里同埋迪亞高本身都 OK 嘅，都唔錯。咁就但係其他球員嚟講，就陸志豪就好坦白就麻麻地，後期嘅利馬亦都係完全係唔掂。咁就俾呢個太陽飛馬嘅中場線都逼得好緊。咁就呢場波就太陽飛馬喺後段就完全咧係都可以話係控制到個戰局啦，尤其是下半場嚟講，咁就似乎南華呢隊波都幾令人擔心啊，幾令人擔心。咁就尤其是而家衍生嘅問題就似乎唔少。咁啊，但係個問題係呢手球員上半年都係呢批嚟嘅噃。咁啊，但係點解去到即係今年啦，係轉咗個教練啫？咁就點解會嗰個表現係有一定嘅相差呢？咁當然太陽飛馬呢場波係打得比較好嘅啊，即係今年打得比較好嘅。咁但係似乎以本地都叫做其中一隊強隊嚟講呢，嗰個水準之下跌呢都幾令人即係奇怪啊。咁個發揮嚟講呢，就前線係幾好嘅，尤其是迪亞高、巴里或者是李康廉都叫做做得挺好，咁就但係呢我唔知啦，可能呢場波就我覺得係有啲失常啊，叫做有啲失常。咁但係兩場波計計埋埋收咗七球呢，咁你話個後防線即係話冇問題呢，咁就都絕對唔能夠咁講。咁就所以我諗小心啲啦，南華就跟住會對傑志嘅，咁就坊間就有啲喺度討論話，就話南華即係以咁嘅表現對傑志都係死緊㗎啦，咁好難講嘅，南華爛船都有三根釘，同埋佢前線的確係唔錯，迪亞高其實表現係相當之好嘅兩場都，咁就另外巴里亦都係。我都講過好多次，巴里係啱今時今日呢隊嘅南華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要睇翻個中場嗰個爭奪啦嚇、啊，南華同傑志邊隊揸住個 possession 啦，係嘛？同埋始終因為傑志要打一場禮拜二打一場咁激烈嘅亞協嘅比賽咧，始終對佢哋嘅表現嚟緊咧係會有啲影響嘅嚇。咁、啊、就今日嘅師兄本土筆記講得差唔多啦。咁就下个礼拜再见喎，拜拜。 Hey, 大家好啊，我系黑鬼德啊。你而家听紧呢个咧系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啊，拜拜。